经受了伤， 富少落了泪，镖叔穿了帮， 外号三十二郎，开栓没商量， 方如太无奈，方叔太嚣张， 爱情大帅满，爱小三闹饥荒， 老魔中了浆，醉了红高粱， 幸福有点懵，访谈在路上， 远方远方你怎么看， 词中有蹊跷，必有大文章， 同你武艺高强，挡不住挡不住百味穿 啊。